七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金浩。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多云，最高温度36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7月10号，记者来到马赛公馆北侧的小公园，看见园内绿树成荫，花草环绕，环境优雅，不断有散步的居民从这里通过。65岁的康熙园社区居民黄秀芝告诉记者，以前小公园的环境可没有这么好，到处尘土飞扬，环境脏乱差，改造以后环境改善了，遛弯终于有地儿可去了。如今早上的马赛公园北侧小公园里打太极，晚上跳广场舞，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必修课。 最近到亦庄镇桂园北里街心公园遛弯的居民们发现，公园入口处竖起了亦庄医院健康步道的指示牌，沿着公园的石板小路行走，也会发现路面上喷印上了健康步道方向导引标识，行走一段距离，路旁还会出现防病多走路，效果很显著等标语。亦庄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4月，我们医院启动了这个健康步道修建工程，现已建成并向周边居民开放了。 上百名机器人的太极炫舞，全球500强企业一线员工的原创表演，国内4大交响乐团领衔的精彩演奏。日前，以创新的歌声为主题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10届文化艺术节举行，全场演出时尚多元又充满科技感，创新范儿十足。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7月10号，记者来到马赛公馆北侧的小公园，看见园内绿树成荫，花草环绕，环境优雅，不断有散步的居民从这里通过。65岁的康熙园社区居民黄秀芝告诉记者，以前小公园的环境可没有这么好，到处尘土飞扬，环境脏乱差，改造以后环境改善了，遛弯终于有地儿可以去了。如今早上到马赛公园北侧小公园里打太极，晚上跳广场舞，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必修课。清源街道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谢文良表示，6月中下旬小公园改造项目竣工时，正遇上大风橙色预警，按要求停工，留在地面上的一些渣土施工废料没有来得及清理。 7月1号，接到举报交办案件后，清源街头牵头第一时间会同城管、市政、市容委开展联合调查。调查发现，小公园南侧和康庄西向路面有大量泥土没有清扫，情况基本属实。谢文良表示，清源街道城建中心马上联系了保洁公司，对这里进行彻底清扫保洁，并且协调区环卫部门对清扫后的路段进行洒水降尘，当天全部清理完毕。谢文良说，清理之后，社区的整体环境、空气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改善，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本次改造直接受益者是周边康秀园、康新园等小区的居民。这些小区由于建设较早，社区内公共配套设施并不是很完善，居民休闲活动场所少，服务功能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健身活动需求。 如今脏乱的卫生死角清理了，精心种上的景观树、月季等花草也长大了，不起眼的废弃边角地得到了治理， 变身一个美丽的小公园。谢文良介绍，未来将由社区物业公司负责小公园的日常维护，另外聘请社会化组织定期对小公园周边环境进行巡视监管，同时协同保洁公司和环卫部门一起开展工作，共同维护小公园的环境卫生，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绿色风景、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本台消息，最近到亦庄镇桂园北里街心公园遛弯的居民们发现，公园入口处竖起了亦庄医院健康步道的指示牌。沿着公园的石板小路行走，也会发现路面上喷印上了健康步道方向导引标识，行走一段距离，路旁还会出现防病多走路，效果很显著等标语。亦庄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四月我们医院启动了这个健康步道修建工程，现已建成并向周边的居民开放了。据介绍，健康步道地处亦庄镇核心地段，东临亦庄镇文体中心，南部挨着亦庄文化广场，属于亦庄镇街心公园的一部分。健康步道长300米，宽2米，标有起点和终点，起点设置解说板和线路地图，每隔50米设有标识。 行走在健康步道上，居民们可以欣赏公园内的鲜花绿植，还可以通过路旁的距离标志科学计划自己的运动量，掌握自己运动的最佳状态。如果感觉步行锻炼运动量不足，居民们还可以到健身器材区继续锻炼。平日多锻炼，远离亚健康，多动更有力，快慢需量力。步道两侧的健康宣传标语也激励着居民们科学运动，让居民在公园游玩、赏景、散步的过程中自然地接受健康锻炼，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 记者注意到，在健康步道的终点处还设有一个健康大转盘，吸引了不少居民的注意力。通过转动转盘上的身高、体重对应指针，居民就可以直接看到自己的体重指数，计划自己的减重目标，畅想自己的健康生活了。来锻炼的杨阿姨说，如今家门口有了这么一条健康步道，每天都可以逛公园、健步走，学习健康知识，多好啊！以后我们就不用跑到南海子公园那么远了。据了解，近年来，亦庄医院先后在广德北巷建成了全长150米的健康知识一条街，在中心花园社区创建了健康示范社区。 本台消息，上百名机器人的太极炫舞，全球500强企业一线员工的原创表演，国内四大交响乐团领衔的精彩演奏。日前，以创新的歌声为主题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第10届文化艺术节举行，全场演出时尚多元又充满科技感，创新范儿十足。每年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已经成为亦庄开发区最大的文化盛宴。本届文化艺术节开幕式由创新之路、创新之魂、创新之梦三个篇章组成，最大看点是广大职工群众精心准备的原创作品。北京奔驰、中芯国际、京东方等开发区企业职工表演了创新的歌曲、一起嗨等原创节目，展现了区内广大企业职工身上的创新精气神。与其他企业相比，有些不走寻常路的哈工大集团派出了上百名机器人队伍，用一场名为《智能时代》的太极炫舞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开幕式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宣传部宣布，与国家大剧院、北京演艺集团、北京京剧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关系，并聘任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梁大南、著名作曲家李海英等文化名人为第二届开发区文化顾问。今年文化艺术节与国家大剧院、北京京剧院、中国广播艺术团等院团开展文化惠民合作，提升区域文化品质。现场由这些文化顾问和合作单位演出了《梨园荟萃》《俏花旦》《古典狂想曲》等节目，让观众与名家名段零距离接触。 本台记者报道，北京市第12次党代会闭幕后，大兴区和开发区出席市党代会的代表们第一时间传达市党代会精神，全区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宣传落实市党代会精神，统一思想行动，凝聚奋进力量，努力形成生动实践，结出丰硕成果。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王波告诉记者， 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呢，也是咱们全市人民生活政治的一个重要的事情。这次习总书记呢，就两次视察北京，传达的那个讲话精神，也是蔡奇书记报告中时中就提到的哈，努力将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是总书记视察北京时透露的美好愿景，也是我们每一位党员的奋斗目标。作为大兴区的非公企业，我们纳波湾园艺公司也有自己的党支部，作为基层的党支部，也是最接地气的。那另外呢，就是作为对企业的发展推动作用也是非常大的。这次作为党代表，不仅是对我自身的一次极大的提升，同时对企业的发展也指明了方向。我希望按照党代会的精神的指引，全力以赴投入到宜居之都的建设中去。 李贤镇大马房村党支部书记张月学在参加了市党代会后表示，他将在全村宣传落实党代会精神，带领党员和村民仔细学习蔡奇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北京市的第十二次党代会，通过这个认真的学习，跟大家在一起认真的讨论咱们这次这个蔡书记的这次书记报告，我个人感触是，这份报告在回顾过去五年取得成绩的同时，给我们那个基层一线的基层党员指明了未来五年我们奋斗的目标。这次十二次党代会，蔡奇书记这次市委报告里边提到了新机场，首先要把咱们这个北京建成国际一流的宜居宜业新都城，然后又诠释了都与城的关系，把咱们大兴北京新机场的定位定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动力源的这个战略高度上，然后呢有了一个新的意识，叫新国门意识。所有的这些市委领导的部署、战略定位、政治定位，都跟我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将来的发展息息相关，跟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所以呢，第一时间把这次党代会的精神带回来，带回镇里，带回村里，跟大家第一时间抱着激动的心情学习，然后大家共同展望着美好的新生活，激励我们这个基层的干部、基层的党员，将来从抓党建工作上，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带领村庄的老百姓，影响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如何发挥这个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咱们市委领导、市政府的领导深深地感到了对咱们农民那种关心、关怀、关注，其实始终就在我们身边。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张月学为建设新机场带头拆老宅。如今说起大兴，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新机场。这对于大兴来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两年前的夏天，张月学所在的李贤镇大马房村启动了新机场征地拆迁。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张月学，毫不犹豫地第一个在拆迁签约书上签了字。80年的自家老宅在轰鸣声中被推倒，张月学忙着回答村民们有关签约的各种问题，没有顾得上看老宅最后一面，却为新机场征地拆迁开了个好头，竖起党员先锋旗，让党徽在新机场拆迁中格外闪耀。张月学说，大伙儿都盼着拆迁，可又害怕吃亏，不愿第一个签。这是2015年7月10号北京新机场征地拆迁启动的第一天， 当天，张月学第一个走进签约室，签完字的同时，挖掘机就开始动产了。 大马房村不小，一个村271户村民，900多口人，管理起来有些难度，要配合国家政策，要身先士卒，要将村民利益最大化，要为村子未来谋发展。在整个征地拆迁过程中，张月学给自己提了无数要求，可对群众他只有5个字，让群众满意。拆迁刚一开始，老百姓都抱着观望态度，这辈子碰上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头一遭，先签怕吃亏，不想第一个吃螃蟹，后签又怕奖励少，心里犯了难。大马房村拆迁一度陷入了僵局，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张月学给大伙儿吃了一颗定心丸。动迁第一天，他第一个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成了新机场拆迁的第一人，写字笔落，推车动土。那天他家的门前聚集了很多人，但人群里却唯独少了他。他在村委会门前远远望着，不敢上前。邻居们告诉他，他的家已拆了一大半儿，车子正把家里的砖块一车一车往外运。老张一转身，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面对提问，老张表情坚定，回答说，我的身份不只是一个拆迁村村民，我是党员，是干部，一定要身先士卒，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可就在这时，村子里蔓延着一种说法，有人议论，肯定是政府多给他钱了，肯定是多算面积了。面对这种质疑，签约的第二天，张月学就把两委班子党员、村民代表全部请了过来，把自家的房子面积和所得钱款情况跟大家晒了晒，包括怎么算的，选了几套楼房，选了什么位置，全部亮了出来。自己拆迁所得的钱款和楼房面积均是严格按照拆迁政策，没有多得一分钱，没有多得一平方米。这一晒，晒出了信心，老百姓心里有了底，心服口服了。老百姓看到干部签了，党员签了，签约的积极性渐渐高涨起来。在这期间，为推进拆迁进度，张月学上门做起了群众工作，一户村民少的走4-5次，多的10几次，可以说是踏破铁鞋，磨破嘴皮。就这样，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个个难解的结，一块块难啃的硬骨头，逐个被攻克了。 去年腊月23，两个拆迁村举办共叙邻里情、畅谈新生活大拜年活动，张月学书记和村民们重聚在一起，包饺子、吃饺子、唠家常，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村子拆了，张月学的心里却装着一个新的大马房，搬入回迁社区后要怎么发展，怎么让集体资产产生利益，给老百姓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这一件件一桩桩都记在基层党员干部张月学的心头。上个月，李贤镇大马房村党支部书记张月学还参加了北京市第12次党员代表大会，市委工作报告中描绘了首都未来发展的蓝图，大兴区也将建设成为面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示范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引领区，成为首都南部国际交往新门户、城乡发展深化改革先行区。这些内容让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了45年的张月学感慨万分，特别兴奋也特别骄傲，这对于大兴来说是重大的历史机遇，对于大兴人来说也是一件幸事。 本台记者报道，7月2号，湖南宁乡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给当地的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北京资源一家集团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为灾区群众捐献了8万元左右的救灾物资，其中包括方便面、猪肉、水、蜡烛等。到达灾区现场的集团代表吴学海告诉记者， 来不及撤离，然后基本上好多群众就是拿了一个塑料袋，里边可能装2-3件衣服，然后就由那些消防官兵啊推着那个橡皮艇吧，从那个街道里边推出来的。然后我其实在当时在城区，因为发大水的时候大家都往城区跑嘛， 跟我乡下那些，因为当时预测的可能是2米的水位，结果到了4-5米，都出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意料之外了，所以来的比较突然。特别是看到那些灾民真的无家可归，就拎那个塑料袋里面放两件衣服的时候，心里边感触还是蛮多的。 在灾情发生的当天，北京资源一家集团第一时间与宁乡县政府部门取得联系，并号召集体员工积极投身到抗洪减灾的行列当中，在宁乡县慈善会的帮助下，最终克服困难到达灾区。 当我们得到那个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跟总部跟我们董事长汇报，我们董事长就带领着那边的两个子公司的老总，我们一起连夜就商量了一下这个怎么去尽自己的一份力，所以才有了第一批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们到乡镇去，就是我自己个人跟那个跟那些青年企业家协会的到乡镇去的时候，然后到坝塘，我们那有一个叫坝塘的地方，当时去的时候那块儿路的根基一点都不稳的，因为都被大水冲过了嘛，全部都是污泥。后来我走到一半，那车没有办法前进了，然后我们那有十多个哥们，全部都是宁乡的一些青年企业家了，他们是徒步往里边应该是走了7-8公里。 资源一家集团所在的产业园区也同样受到了这次洪灾的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饮水方面出现了严重的紧缺状态。资源集团立即对外开放生产园区内部的蓄水库，同时也向园区内的其他企业伸出援助之手，来缓解当时的紧缺状态。 在7月2号的时候，然后整个宁乡这块的城区因为受到洪水的影响，停水停电。那么在得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资源集团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把我们的抽水泵这块打开，然后大概有几天的，有5天的时间，给城区的一些民众提供一些生活用水。大概有1300-1400号人左右的样子，每天都会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接一些生活用水。 直到7月5号，北京资源一家集团一直时刻关注灾区状况，争取在第一时间为灾区送去温暖。 那么在7月5号上午11:30的时候，在整个长沙市委组织部这样的一个发布消息的平台上面，我们就集团这块看到宁乡的围山这块是紧缺大米和食用油等物资。那么我们资源集团在看到这些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就组织送一批过去急救。然后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准备了500公斤的大米和100箱食用油，第一时间送到了灾区人民的手里。 北京资源一家集团还向内部发起了募捐倡议书，上面写道：“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与灾区人民风雨同舟。”对于灾区的后续工作仍在继续。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北京房山、丰台、大兴三区交界处的一个沙坑几次出现溺水事故。7月8号下午，一名11-12岁的男童又在这里不幸溺亡。当天，房山消防接到报警，在永定河大堤不远处一个挖沙形成的大坑内，由于积水较多，两名男童在这里游玩的时候下水游泳，其中一人失踪。房山消防以及大兴蓝天救援队、绿洲应急救援队得到消息之后，先后赶到现场进行搜救。据绿洲应急救援队的一名队员介绍，他们晚上7点多赶到现场时，大兴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已经发现失踪者，正将男童打捞上岸并抬到平坦位置。由于失踪时间过久，溺水者经过医生检查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市民张先生说，这个水塘内一次次发生溺水事故，但还是有人来这儿钓鱼游泳。他多次在媒体上了解到这里出事的报道，总是希望是最后一次，但还是听到了不幸的消息。据一名曾经参与搜救的救援人员介绍，这个水域水体比较干净，还有一些地方看起来露出陆地，会让人觉得并不太深，但是最深处其实达到6米多，只要一不小心滑进深水，水性不好的人就会有致命危险。由于这里位于三区交界，没有什么人经过，有喜欢探险的人专门爱去这些地方钓鱼游泳。救援人员提醒，目前正值暑假，天气炎热，孩子们容易接近水源，家长应该严加看管并加强教育，防止出现溺水事故。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大兴区教育委员会为善庄教育协作区首届小学校园武术邀请赛在大兴区体育局举行。来自大兴区的九所小学以及雄安新区的一所小学，总共200多名的小学生武术爱好者参与了这次比赛。作为主办方之一的魏善庄第二小学校长李宝进介绍说， 这个魏善庄协作区啊，区域内的优势的这些教育资源呢，其中有武术啊、足球啊。年初的工作计划就有一项，就是要做什么呢，把协作区域内的优质的这些资源让它起到引领和辐射作用。实际上今天这个武术比赛叫大兴区的一小学的第一届武术邀请赛，但是对于我们学校来讲，实际上是我们学校的第三届校园武术比赛。我们是这个协作区组长校的轮值组长校，这样轮值组长校呢，就借着这协作区的平台呢，就想邀请一些咱们大兴区内小学有武术项目的这些学校参加活动。这样呢，咱们大兴区呢一共有9所学校参加活动，然后咱们也特邀了雄安新区的一所学校参加这武术比赛，目的就是孩子强身健体，学习武术里边的一些礼仪，还有德育的这些内容。 对的，那这次为什么还特别邀请了雄安区的呢？ 实际上我们也是受咱们那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影响，一个是京津冀一体化，再有一个呢，雄安新区呢也是一个新成立、新设立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区域，特别的一个行政区，也是考虑到把这种就是咱们北京市和外省市这种喜好武术的这些学生、练武术的这些孩子们，给他们提供到一些互相互通有无、互相学习。我觉得这个意义呢，不仅仅在于孩子们在一起切磋一下、比一下谁水平高，不是这个。这个意义在于什么呢？就孩子们的这个视野会更宽广。 来自雄安区端村小学的带队老师刘建军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活动对咱们雄安的小朋友有什么样的意义没有？ 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看到很多小朋友练得比我们的好，回去有之后我们就有待提高啊，训练还得加强训练的。 我来自雄安新区的端村小学，我叫冯瑞哲。我想每一年的比赛都来，可以提高我的武术，然后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我是来自大兴区魏善庄第二中心小学的贾子轩。 这次和雄安的小朋友比武了没有？ 比了。 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咱们大兴区的小朋友和他们学习的地方？ 比武觉得他们的精神可嘉。 本台消息，旧宫镇青义西园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道路不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居民。有人反映，这样坑洼不平的路面，年轻人都经常被绊倒，更何况是腿脚不利落的老年人了。近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水泥地面坑洼不平，有的地方甚至变成石子路，整个小区很少有平整路面。对此，小区物业的值班人员表示，由于资金问题不能进行路面修复，物业希望通过申请老旧小区改造改善小区环境。市民张先生的父母居住在旧宫镇青义西园小区，每逢周末张先生去看望老两口的时候，看到小区坑洼的路面就替父母揪心。小区内很多路面都老化严重，这路面不只给老人们出行带来极大不便，还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这样糟糕的路面，我一个年轻人每次走都提心吊胆，小心加小心，还崴过2次脚，更何况是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了。 随后记者来到了青义西园小区，发现小区里大多是6层建筑，虽说建成不过20几年，但是住宅和路面都比较陈旧，其中小区的水泥地面已经大面积破损，大多数地面都已经变成砂石地，每当有汽车经过都能看到尘土飞扬，连小区内的一所幼儿园门外也难见平路。一些年老的居民告诉记者，冬天降雪时，居民出行总是深一脚浅一脚，而到了春夏雨季时，大家更是根本下不去脚。张先生曾经针对小区路面问题向市政12345热线反映，今年2月份也曾得到旧宫镇政府的回复，说已经督促物业公司尽快维修道路，截止到目前问题正在解决。不过事过将近5个月了，小区路面仍然是没有一点要修补的动静。 北京市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大兴区开发区，举报电话89293926。